寒光闪出，风景沙这荣耀第一刺客的湖光闪，比起君莫笑这散人施展出来的显然要更加迅猛。而且风景沙手持的武器是双剑，这武器攻速不如匕首，但在攻击力和攻击范围上却要比匕首强出不少。不同武器施展出的湖光闪自然也有不同，匕首寒光只一抹，风景沙手中是双剑，闪出的寒光顿时拼成一道交错的十字，跟着朝左右两边挥洒，两道血剑就随着这交错的十字寒光飞了出去。但是同时轰轰轰三声炮响，爆炸的火光就这么直接浓烈地扩散在了两个角色当间。苏慕城的反应可也不慢，他从视角的余光中扫到了这段动静，知道飞炮中角色无法闪避，只能连忙调转炮口，强攻和对手进行交换。湖光闪切中了沐雨成风，却也不能阻止这记反坦克炮轰出，爆炸的冲击顿时将风景沙弹向了一旁，强大的后坐力也逆改了沐雨成风这一飞炮的移动轨迹。风景沙一招完成了贴身，但却很快就被掀开，洋葱岂能轻松错过这等机会，调好身形和视角，风景沙足尖刚一点地，就已经一个箭步朝着沐雨成风击了过来。沐雨成风抬炮就射，虽之普通攻击，但是配合后跳却是一边轰向风景沙，一边将角色向后送去，拉扯双方之间的距离。但是洋葱对这一刻早有准备，毕竟苏慕城也是一位技术出众经验丰富的顶尖选手，无法一招完成贴身大有可能，洋葱早早就留了后手。急行，这技能的冷却可不短，洋葱却一早就把它留了下来，可见在这场比赛他真的做到了走一步看三步。急行再加急跑，可就是荣耀第一移动速度了。风景沙的身形快得好似一团残影，从沐雨成风射出的那发炮弹旁掠过时，眼神差点都几乎看不清他闪避的动作。穿心刺，风景沙瞬间就已赶上了沐雨成风，双剑平出，又是两抹寒光送出，轰！洋葱这是真没想到，苏慕城居然故技重施，先前那一发普通攻击后，他本有机会再做攻击进行阻挠，却有意不发，手炮下垂，看似急退时的自然动作，实则是将炮口遮掩，暗暗蓄起了一枚加农炮。风景沙杀到也就是瞬息间的事儿，晃眼间洋葱也根本没来得及注意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待到近前，双剑撩影乱舞刺出，沐雨成风手中的重炮吞日却也好像一把刀子一样抵到了风景沙的胸口。普通攻击当然不是，枪系职业就是普通攻击，那也得是射击，直接拿枪砸人那反倒得是技能了。比如枪炮师的挑空技能波击，就是挥手炮将目标撩向半空。但是沐雨成风此时这一击显然不是，炮口向内吞起，手炮短了一截，洋葱这才瞬间知道这是一个蓄力的加农炮，此时再想躲闪哪里来得及啊！吞日炮口向外一弹，加农炮弹飞出，又是挺不科学的直接零距离轰中目标，爆炸在两个角色当间触发，蓄力加农炮的冲击力比反坦克炮的三发加起来都要强，风景沙顿时被掀得更远，沐雨成风自己也借着这一击的后坐力继续朝后推开，后手还是没能将沐雨成风贴住。但是洋葱对于目前的状况还算满意，至少他确实将苏慕城给拖延住了，星星无法抢占高点，那么他们的战术意图。 玉笛， 谁知这时候他们301的频道里忽然跳出消息，是守护使者选手孙明进发出。洋葱心下顿时一惊，这图在他脑中有个大概认识，301众人未到桐木楼就已经玉笛，只有一种可能，对手的目标指向从一开始就不是桐木楼，而是判断了301会如此出击，直接超近战横插拦截。如果说星星战队从一开始就志不在强制高点的话， 那么他对沐雨成风的拦截就毫无意义。可是沐雨成风偏偏又出现在这里，仿佛要抢制高点的模样。 这是对方几人？ 洋葱在频道里匆忙问道。 四， 一个简单的数字回答，标点都没有。这是已经进入激烈战斗的节奏。调虎离山，洋葱顿时满脑子都是这个词儿。他试图拦截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破坏星星抢占制高点的计划，但星星抢占制高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为了更好的全面观察301的战术举动，察觉他们最近娴熟使用的舍命一击战术。于是现在洋葱完成了他的拦截使命，但是与此同时，他们301常用的战术呢？没有他的刺客，哪里还有那一套舍命一击击杀对手关键角色的战术？将计就计，荣耀教科书四大战术大师之一叶修最擅长的战术风格，第三赛季的选手洋葱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识或是亲自领教过，可是现在为止依然防不胜防。叶修从进入这个联盟第一天起，好像就有着比其他人更高明的技术、更全面的知识和更精深的战术理论。他就好像一个从未来来的穿越来客似的，什么都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创造出了无数的打法，他设计出了无数的战术，他提出了无数的理论。将计就计，还有什么人能比这个荣耀的先行者更能掌握这种套路呢？所有人的计算，所有人的意识都好像无法逃脱他的掌控，然后他就是那么轻轻巧巧地比你多迈一步，一切走在你的前面。当你发现时恍然大悟，逆推时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可是事先呢？事先你就是想不到这么深远，就是想不到对方绕的这么一个圈子。301要掩护配合出手舍命一击，所以星星要破舍命一击，所以星星要抢占制高点，所以301为了保护自己的战术不能让星星抢制高点，所以301速度最快的风景沙来到了这里，而后最适合抢在制高点的沐雨成风也来到了这里。风景沙成功地截杀了沐雨成风，但是同时没了风景沙的301团队还打什么掩护下的舍命一击？301打不了舍命一击，星星抢占那个制高点还有那么重要吗？来来回回一个大圈子绕回来，吃亏的是301。他们无法使用他们下半赛季所惯用的让很多战队吃了苦头的战术，而星星破解的理论却是如此的简单。使用舍命一击的那个人不在了，当然就打不了舍命一击了。一个简单到几岁孩子都懂的道理，但偏偏301就上了这个当，洋葱就中了这个计。风景沙掉头就想走，但是这一次不依不饶的成了沐雨成风。近战被远程追杀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你只能拼命地奔跑闪避，一直到逃出对方的攻击范围为止，你没有办法做出反击。你若反击就要近身，近身和逃走这分明是一对反义词。洋葱多年以来的刺客形象都是在正面战场上冲杀的战士，这赛季转型转出的也是一个为达目的可以慷慨赴死的死士。逃脱这门手艺洋葱真的不是特别擅长，他的刺客无论怎么打有的全是热血，猥琐这个暗夜系职业常有的风格在他身上真的体现不多。炮火追逐着风景沙的脚步，洋葱逃得很艰难，他已经放弃完全摆脱沐雨成风火力的念头了，只是这样一力奔跑，快些和队伍汇合，结合他们的战术体系。不断的攻击中，移动速度一流的风景沙都被拖慢了许多，终于他的视野内出现了那边站成一团的身影，有他301的兄弟还有星星的那帮对手。 就快到了， 洋葱心里满怀慰藉， 但是很快，看着视角内的这一大团阴影，他突然笑不出来了。洋葱抬起视角望向了身后，这是桐木楼被阳光投射这边的影子，就这样横躺在大地上，前端不远就是两队的战场。他现在可以让风景沙冲过去和301的队友会合，但是然后呢？然后他相信一路追杀他的苏沐橙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放过他，因为他会让沐雨乘风登上桐木楼，从制高点观察301的战术变化。自己辛辛苦苦一路狂奔回来，所遇的却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一步对手也早已经计划到了吗？原来从一开始，从他有了去拦截苏沐橙的念头开始，他就已经只有一个选择，干掉苏沐橙。只有这样才能免除眼下的尴尬，他才能顺利和全队会合，顺利打起他们所擅长的套路，除此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洋葱主意已定，但是风景沙却还是朝着那边的战团冲去，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似的。苏沐橙果然如他所料，很快放弃了对他的追杀，果然钻进桐木楼登顶。洋葱有意放慢了风景沙的移动，估计了一下沐雨乘风的爬楼进度，果断转身回马枪。他要把沐雨乘风直接堵在楼里，否则像之前那般直接反身追杀，不知要被苏沐橙的风筝拖到哪儿去。但是等风景沙眼看就要冲到桐木楼下时，洋葱忽然愣住，他发现这一次他是真犯了一个不应该的错误。从这里追上能把沐雨乘风堵在楼里吗？人到了楼顶直接跳下，多么可笑的一个绕圈跑啊。